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刘仙，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二人转的作品，先请听《哑女出嫁》。 你倒说话呀，你怎么不吱声呢？对了，他是哑巴。 你才哑巴呢。 先别急，因为咱俩唱的是哑女出嫁，所以就得先交代一下。 你说他挺好的大姑娘怎么就哑巴了？ 这都怪他妈呗，趁着大姑娘不知道咋嘚瑟好了，你说把他给烧的，高射炮打鸡毛，净花干戈剑，拦了烟挂方言，愣冲电灯线，干马连和稀泥，偏说炸酱面，羽毛球趴了网，愣叫歪脖燕，不吹会帮小龟，硬说那是新式导弹。 你可得了吧。 对，咱们闲言少叙， 说归正传。有座县城， 人人少， 十字街心 有岗楼，胡同口 一家娘俩 本姓刘啊， 刘大妈今年 49， 号称钢枪 能张罗啊， 你儿女小 26， 一米68， 好个头啊， 玉霞她面如春花 16， 聪明好学 又温柔啊， 别看她半夜在家 不把门路走， 可有人争得上门来吧， 婚求大妈我乐的只有嗓子愣啊，守寡多年没白守，我手余下有盼头啊，谁要想把我的闺女娶到手，她得是国营职工，还得呀住高楼啊。刘大妈我答对没人，整天忙不够，却原来玉霞她 早有了小九九啊， 她已经爱上了， 爱上了于振州， 振州今年 29， 家住街北 锦东头， 同打他的二老 夏世浩， 当时女人 杜春秋， 别看在殿试大学读寒书， 家传手艺可没丢， 做成衣裁手工活几分了， 缝纫机出毛病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为丈夫一双手，何不学习一阵走，学阵走仿阵走，二人一见情意投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少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 我给平安号啊， 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鸭子袄啊， 我渴了想喝茶 我 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间一块搞研究，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趣相投啊，我偷偷的把他爱不能说出口啊， 我悄悄地把他约，正在唱火号啊，哎呀，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一时间把二人啊低着头， 搓着手 搓手 低头， 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心里直不清啊，哎呀，可当了火 烧啊，再不把话说透啊， 最多咱十个头啊，我往往你跟前凑啊， 我低声叫郑州啊，你还没对象啊， 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对你早有意啊， 我早想把婚求， 你人好手艺巧啊， 你聪明又温柔， 正好 这糖葫芦 好吃吧， 别害羞啊， 咱们俩相见 甜甜 饿了， 圆圆 团 圆圆， 顺顺 亮亮， 喜乐娃 大白兔娃。傻丫头，你怎么不懂得三五四五六，下一个个体户岂不把人丢，往后不行可难走，不行再找女真招啊。就凭你有文化，这模样也不丑，妈替你找个女婿准保有派头啊。你要敢不听话还扯歪五六，妈我就喝着老面跟你撞本六啊。还到门框子里走， 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走，大叔也不听我讲理由啊。于振中，你跟我情深以厚，为啥不快点来替我分忧？想看振中看振中， 于振中果然上门来把婚求啊。做生意少带把缝纫机器修啊，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 只有我一把手，每天紧张喽啊。 个体户混张合，只怕长短溜啊。 凭双手取报酬，银行有户头啊。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也足有190。明年还想改建厂房，修它一个2层楼啊。 那得了吧。 又噎脖子又塞牙，我转身忙往门外跨。 一会儿屋里刘玉祥，我开门就面没二话。 大妈我急忙拽住他， 我运足气， 我咬紧牙， 我使劲挣， 我拼命拉呀， 拉住我一次叫我别喘气不大。 闪灵我一松手，我拿个洋巴叉呀， 咚咚咚，哗啦啦， 咚咚 啪嚓嚓，把车把后脑勺子磕去卖了。在这 呀，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骂，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你要不听妈的话，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肩上爬。 哎呀妈呀，我可不行、 你别拉着我分着骂不可了，我胳膊也累麻了，腿也拉爬了，嘴也合不上牙了，喘气都拉风匣了，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 妈，那触电可要命啊！ 电褥子啊！ 你见我妈妈和撒，陛下又气又没法，进屋掏出小手帕，泼泼呀嘞，擦呀。 哭的头一天， 哭一天一天大碗没说话呀。 哭两天， 哭两天两眼通红冒金花啊。

往下指， 指的是床单上绣着屁屁花呀。 脚上指， 说的是你为丈夫添添料。 嘴上指，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 桌上指， 是说你递了合同挂了哑。 胸前指， 是说你 指咱俩， 指咱俩真诚相爱，决心打开创个新局面，过好这个家。 真有你的， 一对夫妻像个大呀。 两天之后去接马呀， 在那地皮不二楼下呀，呀里姑娘 穿完家。 好，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 好心好意去探路，使得你冤枉好人说话不公平啊。 我唱啊 错。 对，有啥我想要我爱手里和沙僧。他也曾不辞辛苦大闹西施岗，不及我下定老师立我功。 来来来来来来， 回身忙忙把姐叫，一时莫把大脸上看，眼前飞沙都是来世多忙，要提防要鬼怪。 咋的师傅？师傅放心吧啊。 八戒听罢心高兴，在一旁偷偷的乐出声啊，往后你少管闲事情啊。 一句话气的沙僧鼻上直蹦，师父以往教训不算轻啊，八戒生来猪本领，光记吃不记打，吃豆他不嫌腥啊。 认了，我就好吃点呗。为了个小寡妇闹个贪色命啊，还这么说。师傅，人生在世名为重，两大缺点记心中，师傅跟前发下誓，今天我吐口吐沫都是钉啊，从今往后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那就再把错误犯，扎舌头抠眼睛，这绑在树上被苍蝇，靠在拢上蚊子叮啊，这辈子不得好死，下辈子也得变瞎门啊。 八戒， 哎，在。 知错你该是应情。 师傅说的对。八戒，我告别师傅腾空起。 孙悟空要身边个小蜜糖啊。 我转眼行走几十里。 我偷偷摸摸几分钟啊。 八戒，我边走边把誓言背诵。免得遇事又发懵啊，我转晕那头啊。见山下雨匆匆啊，上如意酒家， 如意酒家喝不大酒，写冰城。 八戒我一见，嘿嘿，

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早起来是 就像那雀窝里是一走一栽等 不对，我像那隔仙姑是一走一阵风 风啊风啊就算一阵风。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放心吧，他鼻子疼。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我 这儿 能把他叫。 我头部还来是眼也不睁啊！ 蛇精 弯 口吐吐气，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他就我就能看清， 从他那里我下毒药，变一个形成小孩走出院亭啊，哎呀！哎呀 哈哈，你心思老猪啊，真醉了啊！我跟你玩套醉拳。妖精，谁是妖精？啊，谁是妖精？猪鼻子插冲信儿，少装相，看着怕。八中后的大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举火朝天往上迎啊，各府主说朝天宫啊，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 冲 上去，冰。